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历史怨流吓，呢、这个百年动乱回归战争嘅下集啊，就系系啦，咁啊就系、是、呢个约克王朝嘅兴起。就我哋回顾翻上一集先吓、啊，就上一集咧，我哋提过啊，玫瑰战争爆发，就呢个亨就系、是、呢个亨利六世夫妇就唔够抽啊吓。唔够呢个约臭，咁啊于是就着草走啦。咁啊走咗去北边，然之后咧就向呢、这个苏格兰王借兵。咁啊结果系竟然去借兵吓、啊、叛国，其实某程度上就并且约个北边都不嬲都系同佢哋唔啱马嗰班豪强吓、啊、就帮手。就一齐南攻呢个约，咁啱啱好咧，好死唔死就遇着呢个阿约嗰个家主啊，咁兄弟大义嘅家主 Duke of York 带住5000至8000兵北上，谂住去啊追击佢哋嘅，点知又遇着咗佢哋，咁啊寡不敌众，阿 Duke of York 就俾佢杀咗，咁啊然之后大军南下就烧杀抢掠。咁其实系沿途烧杀抢掠啫，但系当时阿约死剩嗰、那个死剩有两个人啦，一个就系忠臣 Warwick 啊，就是、一个大贵族叫 Warwick， King Baker 啊， 系传说中就系 King Baker， 佢有个外号啊，依件因为依件事，咁另一个就系佢个大仔就叫做 Edward， 咁啊 King Baker 当时就到处喺度传呢一个谣言，就话沿途啊杀到啲人血淋淋啊，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原本啊支持国王嘅贵族通通反台，连喺呢个 Conwelly 啊，我之前译做垂考文，但系首先多谢有一个网友就喺 YouTube 度留言，就话其实香港嘅译法就叫高云地理城，哇个名真系唔同，好过垂考文好多啊。嗰啲人都反埋国王，因为话你呢个人渣竟然去啊做吴三桂清兵引清兵入关一样，引苏格兰佬嚟打我哋，呢样唔能够饶恕嘅。咁啊就连嗰度都反埋，但系咧阿窝当阿窝域同呢个国王打嗰阵吓，已经即系唔够抽，因为对方实在人太多，要着草走。咁啊，於是國王軍就衝咗入城，即係諗住去倫敦，啊倫敦就復，即係攞翻個皇位啦，因為邊個佔領咗首內戰，通常有一條橋就係邊個去到首都嗰、那個就係贏家嘛，係啊攞到個合法權喺人民心中係戰勝者，但係點知倫敦嘅城民雖然你打低曬所有政敵，但係倫敦嘅城民竟然閂咗道門，唔俾佢入去， 俾入城。 吓、啊，即系等于 打赢仗冇用啊！ 系你打赢仗冇用啊！你食屎啊！咁样，咁唯有走咁啊！时值隆冬一二月，如果大家系北方住咧，就会明白十二月唔系最冻嘅，一二月先系最冻，即系我哋农历年嘅时候先系最冻。 系解冻啊嘛嗰时。 唔系一二月吓、啊，西历一二月嗰阵，嗰啲风雪冰雨系最劲。十二月唔系最劲嘅，三四月系和暖嗰阵系咩？但系十一二月嗰阵嗰啲风雪啊、冰雨啊等等，系嗰阵系最紧要的。咁所以佢哋就唯有冇嘢食，就唯有北走啦。咁而当时伦敦城民反而迎嚟咗另一位，就系、是、个大仔啊 ，Duke of York 个大仔 Edward 入城啊，并且拥立佢为喺 Warwick 嘅辅助之下，即系 Warwick。啊！同當時嗰啲貴族打曬龍通啊，等等輔助之下，就將阿 Edward 捧做國王，就視為愛德華四世啊。咁時年就18歲啫。咁啊，當佢一攞到大位之後，就立即組織隊軍隊，一個月之間揾咗三四萬人就追咗上去，最後就喺呢、這個約一個叫圖頓嚇、啊、北邊嘅嚟嘅一個圖頓嘅地方追上，就同呢、這個亨利四世決戰。咁啊， 即系两个局咁撞埋一齐啊！ 撞埋一齐，咁啊，当时双方总共用咗大约100万人，咁啊就占咗当时拥有200万英格兰人口嘅5%，结果咧就系、是、死咗10000人，即系死咗20000人，就即系死咗1%嘅人口，系非常之紧要。咁当佢打赢咗之后，咁啊亨利六世夫妇就着草走啦吓。咁喺呢场战役嗰度咧，阿 Edward 就好似呢个孙策一样吓、啊，年少英俊嘅孙策一样，非常神勇。而佢个忠臣，亦都可以话佢老师阿 Warwick 亦都非常厉害。因为当时传说就系 Warwick 打打下，嗰只战马受伤跌咗落地。啲人就话：喂，走啦！你连只马都冇啦！阿 Warwick 一手斩咗，将自己外躯斩咗落嚟，饮啲马血，话继续打。哇！嗰种英勇就传到成，即系令军心振奋。两条友仔夹档，咁所以就订立咗约克王朝。喺呢个1461年，约克王朝终于建立。以爱德华四世为首，表面上吓，咁啊以如果话以中国人嚟讲咧，爱德亦都只有呢个孙策可以比得上爱德华四世。咁我哋俾一个就点解咁讲咧？首先第一，佢哋两个都系将门之后，咁啊孙策啊就系、是、长沙孙家阿孙坚嘅仔啊嘛。咁啊，阿孙坚咧就连阿董卓都话佢系好劲嘅，都赞佢噶18路诸侯系孙坚一个最好抽嘅啫，咁讲。咁啊吓，咁啊而阿 Edward 咧，佢就有 Duke of York 系佢老豆啊。而当时两位咧都系第二样嘢咧，就系两个人都系年少当家，老豆系战死沙场，年少当家。阿孙策就18岁当家。咁啊，而 Edward 咧都系18岁做国王。 哦。 而第三咧就系、是、阿孙策同埋佢都一样咁靓仔，而且风流。咁啊，首先就系、是、阿孙策嘅根据讲就系姿容秀美，就言谈好达，而且隔篱又有个周郎，两条友去沟女，娶咗大乔小乔。咁呢个我都知啊。阿 Edward 咧。就身高6尺4，咁啊，为历代国王中统计都最高噶啦，应该仲高过啊！我哋而家呢个叫乜鬼嘢 William 啊，吓、啊、威廉王子，咁啊嗱，又高大又靓仔，18岁做国王，咁啊有咩好做啊？咁啊梗系沟女啊，咁啊沟唔少嘅女嘅，出名花花公子啊，咁啊乜人都出。咁你又啊咁啊？如果当时英国人嚟讲咧，见到呢个新国王，一谂起呢个亨利六世就火烧心。点解咁讲咧？亨利六世唔使讲啊，梗矮过佢啊。最大镬嘅亨利六世，佢又为咗自己啊，显得佢一个虔诚嘅信徒。佢为咗显得自己谦卑咧，就特登成日着一啲。应该是平民着的蓝色或者蓝色袍就周围行。咁 咦真係同佢好唔同喎同佢。 咁但係呢个 Edward 呢就着黑衫金丝边黑衫。哇行来行去个样好型㗎嘛。又高大，但係你个亨利六世又披住嘅蓝袍。记住当时係讲阶级嘅颜色都系有阶级。呢个紫色系教皇着嘅。黑色红色、金色就国王着嘅，但系蓝色、青色就系平民着嘅。你一个国王着住嘅蓝色衫，成何体统咧？系嘛？人靠衣装吓， 自贬身价， 自贬唔系虚伪之余，你打得抽得就话啫，你条废柴，仲讲乜啦？咁啊，咁啊，所以啲人都好欢迎佢嘅，虽然佢系咸湿。但系靓仔啊嘛，靓仔就着数啲噶啦，唔使讲啦吓。咁啊，而最重要嘅就系两个人都系有一啲言神帮助。所以孙策净系打得噶啫嘛，其实行政唔系点得，但系胜又胜在就有外事不缺就问周瑜，就内事不缺问张超啊嘛。 系。 咁啊，而阿 Edward 就有一个 king maker， 阿 Warwick 由于一路去帮佢，所以阿漫漫之中扶佢起上嚟，所以已经获得个名叫 Kingmaker， 做王者。英国只此一家嘅啫，英国几成千年历史入面只有一个 Kingmaker， 就系 Warwick。到而家吓，佢系第一个吓。咁当然啦，如果你吓你而家亦都会话诶、形容佢系 Kingmaker 点点点，但系真正嘅 Kingmaker 就只有一个，就系、是、Warwick。而 Warwick 亦都不负佢众望，点解咧？喺呢个146即系打完图顿战役之后吓、啊，但系其实呢、这个亨利六世就仲未放手嘅，就成日就召埋北边啲豪强喺一个 Northumberland 嘅地方咧，就搞三搞四，乱埋嗰啲咁嘅苏格兰兵，因为佢应承个苏格兰佬噶嘛，苏格兰佬于是咪成日嚟搞震咯，个苏格兰王喂。找数啊你，喂我打败仗，打败仗唔使找数啊，咁啊成日就要个亨利六世出征啊，帮手打，喺1462至64年咧就打过三四场仗，结果全部都俾 Warwick 打低晒，就好犀利，啊尽显功架，咁啊而当时由于啊 Edward 家族啊不嬲都同爱尔兰佬好噶嘛，因为阿 Duke of York 不嬲同爱尔兰佬好嘅。咁所以 近啊，近苏格兰咯，因为York系 而且当初阿Duke of York 系俾人封咗喺苏格兰，系封咗喺爱尔兰系个领地嚟噶嘛。 哦， 所以佢同爱尔兰佬又借好多次兵啊，佢变相承认咗爱尔兰嘅独立，所以佢又同爱尔兰佬又好 friend， 就夹住苏格兰嚟抽。咁所以喺北边咧就俾 Warwick 镇住。咁啊，而当时吓。呢、这、一个 Warwick 亦佢后屘直情系将佢个细佬就系叫做 John 叫阿 John 叫 John Nevinwell 就将佢封咗去嗰度做呢个公 Earl 即系呢个白爵侯爵嗰白爵嗰啲咁嘅位啦吓，啊公爵白爵啲咁嘅位，公侯伯啊伯爵啊，咁啊就将当时一个豪强叫 Henry Percy。不嬲有个豪强系去帮亨利六世个豪强啲地掠咗出嚟，就将自己个细佬阿 John 就摆咗喺嗰度，就负责镇守。直情阿 Warwick 话：我唔搞啦，嗱，你封我细佬去嗰度睇场，搞掂。咁样 系。 咁而阿 Warwick 就自己就喺呢一个伦敦个镇守，目的系咩嘢呢？就系、是、要睇住盘数，同埋睇住法国。咁点何谓睇住盘数呢？咁我哋讲过啊，吓喺呢个百年战争之前就税入120,000噶嘛，咁啊打败仗啊，亨利六世就剩翻税入32,000磅，其实就慢慢减，咁啊再加埋翻你自己约吉族嘅顶笼，咪得40,000磅一年就唔够使嘅，咁啊胜在 Warwick 佢自己本身咧就学识，即系佢自己又有佢当初镇守呢、这个。Celsius 那个中文叫加莱港啊，我查过啦。 系 嗰阵咧就同啲海商好啊，所以咧就喺嗰度大力发展贸易吓。咁啊，当然唔会同法国佬做贸易嘅。咁啊，通常咧就同当时嘅葡萄牙佬啊、西班牙佬啊，同埋依一个叫做 Flanders， 即系我哋而家比利时佬咧就做贸易就做得几好嘅，因为英国人就主要系卖羊毛，靠依啲搵食。咁啊，做得唔錯。咁啊，而且同丹麥嗰邊都有偈傾嘅。咁啊，你問我哋點解唔同法國佬做，唔同羅馬咩德國佬做咧？咁啊，最緊要就係法國佬啊，打完百年戰爭好難做啊嚇。德國佬咧就同 Flanders 就非常之唔妥嘅。咁啊，朋友敵人嘅朋友就係敵人啊嘛，所以都係冇乜偈傾嘅。咁冇计嘅，但系即系嗰几个国家啊，嗰啲新兴小国，西班牙、葡萄牙咁都已经够杀噶啦。咁 系因为佢有新航海路线啊嘛，即系新世界。 嗰阵未发现嘅， 都未有啊。 嗰阵未发现嘅，系、大约系喺呢个1485年啊，即系1515几年嗰阵先发现。即系总之喺呢个拜占庭被毁灭之后先至发现嘅。 O K， 系逼住去的。咁啊，当时呢、这、一个咁嗱，我哋讲过啊，中世纪国王就有三德啊嘛， 第一就是要打得、啊、第二就是要同呢个贵族托得，第三就要同呢个国会玩得。咁如果咁睇，究竟 Edward 系符唔符合呢个国王呢？佢其实 Edward 系打得嘅，但系喺图顿呢一役，佢个形象就俾阿 Warwick 攞晒，因为 Warwick 杀咗只马啊嘛，阿 Edward 就系杀人，即系嗰个气势唔及人。咁啊，佢第二佢系后，佢本身系 York 一族嘅人。而當時我哋講貴族，當時嘅貴族叫做 Bastard Feudalism， 即係個個啊，如果有超級有權力嘅，就個個候住你個皇位；冇權力嘅，就不如我自己劃地位，劃個地自己清孤獨寡啊！基本上係唔會理你國王嘅。你國王即使要開國會話徵税，啲人都係識你嘅，因為佢實在太後生，而 York 一族。始终都是小的族，你要水淹周围的大其他那班那的大帝呢，你要找个强人，始终都是由 Warwick 做的。那班友仔呢，信你那阵就说自己是 York， 不信你那阵呢，他们就会造反，我们是为了 Lancaster。 即是哪个赢买边边啦。 不是赢赢。如果你压迫得我紧要得就是我不是竖起之旗，我是 Lancaster 一族的人，这样跟你死过咯。咁样嘅，而第三咧，国会即系同啲 landlord 嘅讲数咧，你 Edward 基本上系个花花公子，都系唔识搞嘅，所以乜鬼嘢都俾晒 Warwick。咁问题就系嚟啦，当你十八岁嗰阵，你日玩女啫，但系当你到廿零岁嗰阵，你有自己思想，你又想自己自立， 系， 而且你都 Kingmaker 呢个名。是好似中国的国王皇帝咁呢，我点可以俾个人叫 Kingmaker 个摆自己隔离 㗎，功高盖主嘛。 係啦，即係功曲咩名震天下者死，功高盖主者亡， Warwick 已经到呢个地步。但係、而且最大镬嘅係 Edward 下低仲有几个细佬。 哦，英國人 Kingmaker 稱第二個逼，再逼第二個傾嘅啊， 係啊，佢係好忌嘅，其實係好忌。咁但係佢哋最重要就係呢兩個人啊 ，Warwick 同埋 Edward 對於治國嘅理念係有唔同。啊 ，Warwick 係一個權臣嘅諗法，佢認為一定要殺曬 Lancaster 一族， 啊， 必要時仲最好就可以啊重蹈翻 Plantagenet 金雀花王朝嘅輝煌。咁啊，但系啊 ，Edward 系不过个玩女王，搞咁多做乜啊？玩女咪算咯，南宋偏安嗰种局面， 吓、 啊，即系和得就和啦，打乜鬼嘢仗啊？会死人，因为死咗咪冇玩女咯。即系两个，依两个人，一个有大志，一个冇大志，吓喺 Warwick 系啊，喺 Warwick 眼中，你依个系阿斗， 系永远都系阿斗， 你永远都系阿斗。你要听我话，如果唔我整瓜你。咁当然啦，佢唔系诸葛亮，佢其实都可以话系诸葛亮。今日佢由头到尾都系做 Kingmaker， 冇自己谂过谋朝篡位啊，或者似司马懿啦吓。咁啊，姑无论点，阿 Edward 都知道自己斤两嘅大佬。佢因为 Edward 自己基本上喺贵族入边冇人啊，喺 Lannor 冇人骚佢，贵族冇人骚佢，个都话佢唔打得，咁你点算？你根本唔符合不过国王嘅条件，就唯有睇住阿 Kingmaker 做嘢啦。只要你唔过分，我喺度忍你。点知道1464年出现咗件事，就有一日啊，突然间 Warwick 走去同佢讲：嗱 ，Edward 啊，欧国王，你都行年啊！都过咗八年啦，因为都过咗四年啦，你十八岁过咗四年都廿二三岁咯。咁啊，我哋平均寿命都系35嘅啫，吓，万一你突然间瓜咗，咁点算呢？系咪？咁啊，你玩女玩得多，但系都唔知点解你仲未有仔生嘅，咁唔掂啊，系嘛？我可能你中意用鱼肠当避孕套啦，当时啲人兴。你唔好成日带鱼肠先得㗎。嗱我同嗱英国妹你玩得多啦，我同你准备咗头亲事。吓、啊、你要为国捐躯， 啊嗱，点解为咩为国捐躯啊？要我死？唔系，我要你娶呢个法国国王嘅姨仔。你睇下佢个样咁，如果大家睇下 YouTube 就会见到个样噶啦。哇，个样都好难顶啫，系嘛？你要为国捐躯啊，娶呢个女人哇啊！法国国王嘅姨仔点解要无啦啦娶个法国妹？我中意英国妹，我中意本土喎。我系个本土嘅国王，我唔会娶外族噶。唔得，你一定要娶。点解呢？因为亨利六世个老婆 Margaret and Jew 系一个法国母可。万一佢要翻去搵娘家嘅话，系唔得点嘅。 平衡翻噶个势力。 所以你一定要平衡翻个势力。咁讲。如果唔系会死人咁啊！喂，唔得噶，我堂堂你谂下 ，Edward 系一个花花公子啊，佢唯一嘅自由就系沟女。你做呢个国王系冇实权嘅。而家你竟然要控制我娶边个女人，你有冇过分啲啊？仲要娶一个大家睇见 YouTube 呢个女人系接受唔到噶嘛？咁点算呢？但系阿 Warwick 就唔理佢，就话嗱，你冇得搞。为国捐躯，呢镬嘢你食硬噶啦，我唔理你啊！我而家落去讲数，讲掂咗数，分分钟连城都有几个割出嚟。点解咁讲？因为当时嘅规矩就系、是、女家系要俾嫁妆嘅， 系嫁妆就系城地咯， 系城地啊、贸易啊，系好多嘢讲。 系 嗱，为国捐躯，你准备洞房啊你？我之后我会同国会讲。啊！国王三德，你冇一样嘢得 ，OK， 拜拜，咁啊走咗，咁啊落咗去法国倾啊！我哋头先讲啊，唔好唔过瘾噶嘛，啊你落去要同人哋讲数就好难嘅呢啲嘢，点解咁讲？你要讲成嗱、啊，即系一段婚，当时一个国际婚姻咧，你要讲女方俾几多嫁妆你，即系俾几多地你，你又要俾翻啲乜嘢佢，要俾啲嘅钱佢。啊！互相个地界系点划？第时嘅咩攻守同盟啊等等嗰啲嘢就好 Q 烦。当时佢落去嗰阵系四月，一路讲到七月先差唔多埋单啦，埋斋啦吓。嗰、啊、阵有一日突然间收到一个消息，话英国枢密院寄嚟噶咁啊？咦，枢密院寄嚟系咪好嘢咧？咁啊，一打开封信，即刻血压上升。咩事啊？一定唔系丑闻啦，一定唔系 Edward 佢攞招啊，令到血压上升，佢唔系搞基嘅。咩、啊、咧？原来就话 Edward 喺五月嗰阵已经结咗婚，立咗皇后啦。咁讲吓，发生咩事？呢个我唔知嘅，呢个系边个？系边个咁啊？咁啊，阿 Warwick 即刻去问啦。然之后一睇就嗱、那个皇后就系呢个名。咁一睇呢个名。即刻血都呕埋，哇！如果当时即系嗰啲一睇见就呕血呕到嗰个咩地步咧，就系话呢个女人嘅名叫做 Elizabeth Woodville。咁咧佢咩家底咧？首先呢、這个女人系一个小贵族，系一个佢老豆嘅身世啊 ，Woodville 家族系一个原本系一个 knight， 系近呢十年先升上嚟嘅小贵族。第二，呢个女人系一个寡妇，有两个仔， 系、哦、 简直系不知所谓，点有可能啊？系咪？你个国王啊，仲后生咯。第三，呢个女人系27岁， 啊，大佢好多、啊， 佢大3岁。中国人叫普金珠，有啲人听到话，哇，娶大3岁好啊，可以照顾到个仔啊，嘿嘿嘿，咁谂、嗯。Edward 都兴依美啊。姐弟恋，但系最大镬嘅系第四点。呢、這个女人嘅前夫叫做 John Grey， 系点样死嘅咧？佢系呢个亨利六世嘅支持者，喺呢个 Battle of St. Albans 嗰阵战死沙场。 哦， 就咁死咗嘅。 即系敌方嚟嘅。 佢系一个敌方，而佢嘅老豆叫做 Richard Woodville。在最初期亦都是一个亨利六世的支持者，后尾到打到后期见到势势不对先至投降，先至话转头去约嘅阵营嘅啫。换言之佢基本上是一个25中的25。不过当大家睇、啊、如果 家大家睇 YouTube 就會見到呢、這個叫 Elizabeth Woodville 嘅女人嘅樣係的確係幾靚嘅，一頭金髮，面容都幾好啊，嚇好過法國嗰件豬扒，咁唔使再講嘅。咁啊，阿 Warwick 聽到梗係嘔血啦，話你搞乜嘢啊？啊，咁最大鑊嘅係當時你同法國人傾緊，法國啲人一聽到呢單嘢就話。波平，你搞乜嘢？你咪玩我、啊、原来你系地位不稳，原来你系老千，你话你系 king maker， 原来你根本就唔 make 乜鬼嘢 king， 你都 make 唔到，你 系 make 唔到 decision。 系 啊，你一条废柴，咁死啦！啊，冇面，仲要俾人怀疑，即系可能喺外边 call 咗好多窿噶嘛，咁可能俾人追数唔掂啊！咁既然系咁。嬲到爆廠嘅，當然走去講數啦。於是就走去揾呢一個 Edward， 就問佢：你搞咩呀、啊、你？省佢、啊、你搞到我好冇面喎、啊啊、你好揀唔揀揀個咁嘅女人、啊、我俾個法國妹你，叫你為國捐軀，你又唔要，你硬你玩就其他女人都好啊，你玩個咁嘅寡婦有兩個仔嘅，你傻？咁讲，即系等于我哋当初见到阿查理斯娶阿卡米拉，唔要戴安娜一样，你咪傻噶吓？难以想象。咁啊，当时 Edward， 咁啊，当然 Edward 就会咁讲啦，冇乜嘢嘅，对唔住咯，阿 Kingmaker， 我咸湿啊嘛，咁冇计啊，大佬吓，咁我衰咸湿啊嘛，对方知唔知有个咩名？叫英国第一美人啊！虽然我系执耳摊啫，都系美人啦、啊，啊，即系等于呢个陈圆圆跟过咁多人，最后都系跟到阿吴三桂都要佢，一路冲冠为红颜都系咁啫，啊，即系我系咁样打个比喻啫吓、啊，当然佢当然冇咁讲，咁、嗯，但系问题就系、是、呢、這个女人脚头好啊，啊，脚头好到咩地步咧？依头结咗婚冇几耐。当时结咗婚冇几耐咧，就竟然俾佢捉到亨利六世。啊，当时亨利六世又喺北边嗰度搞三搞四啊嘛。咁啊，咁喺呢个1465年啊，即系当佢呢个成婚之后冇几耐，阿 Warwick 俾佢阿 Warwick 省到佢抽筋之后，过几个月等收个消息，捉到亨利六世啦！哇，一听到好开心。既然系咁，唔好理佢，捉佢翻过嚟伦敦，掟佢去大酒店。咩大酒店呢？就系伦敦塔啦。咁啊，而家伦敦塔都喺度嘅。咁呢个伦敦塔点解个大酒店呢？系一个皇室大酒店，系一个五星级嘅。啊，挂就话系皇宫 tower， 其实系一个监狱。普通人是不可以入去住的，第一你要是贵族，第二你是要国王，第三你入到去你出单来的机会是很少的，通常你入了去没多久你就会去往生池了。啊 是啊。 咁啊非常之惨，历代都不知道有几多人死了在里面、啊、一条条咸鱼。咁啊于是混了在那里。咁但是为什么不杀他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一捉了国王之后，佢个老婆阿 Margaret Andrew 就带住咗个仔，叫做阿咩 Edward 啊 ，Prince 呢个 Earl of Westminster 或者 Prince of Wales 你可以咁讲啊，即系太子，就着草真系走咗去法国， 系又系 call 援军啊， 即系投靠娘家，睇下有冇办法。咁啊，娘家一定要佢嘅，因为你点知有个皇位啊，有啲机会噶嘛。咁 Warwick 就冇声出啦，话咦你脚头咁好，我都冇乜声出。而阿 Edward 亦都非常之识做，喺同一年啊，俾佢省完之后，捉埋啦吓，又捉埋呢个亨利六世之后冇耐，差唔多同期咧，佢就话为咗庆祝我嗱 Warwick 唔好嬲啦，我哋既然捉到亨利六世啦，掟咗佢入大酒店啊，咁啊。因为当时这个法王就罩这个皇后嘛，如果万一亨利六世死了的话，就由个皇后和他的仔上。 咁当佢当佢一上呢、啊、就因为亨利六世个人废，你摆个废人喺度就会令到其他贵族记住呢条 Lancaster 都冇希望㗎啦，呢条废柴喺度算数把啦，会咁諗㗎嘛。但如果买佢死咗俾个皇后带埋个仔上嚟，啲人就会话咦 Lancaster 可能有生机喎、哦、就会咁諗㗎啦嘛。咁係唔得㗎嘛。所以要摆个人喺度俾你睇下有几废。就係、是、咁样。咁而为咗庆祝呢个 Lancaster 捉咗国王，Edward 就同 King Maker 讲啦，唔好嬲，我封你个细佬，佢有两个细佬嘅，一个叫 John， 当时就係喺呢个北边 Northumberland 嗰度睇住嗰个苏格兰佬嘛。於是就话我封你另一个细佬叫 George， 做呢个约克大主教。咁约克大主教喺国内嘅地位係仅次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咁大家听到呢度觉得好奇怪，点解话封又封。咁喺我哋先几集讲过，喺1353年嗰陣 ,Edward the Third 立咗嗰条法令，就係话你英国教，你我哋英国教会係独立，名义上係跟你罗马天主教，实际上係独立于你哋嘅，我个皇权係凌驾于你教会之上嘅。就係咁解，所以佢可以咁样做。咁啊 ,King Maker 諗一諗到啊算啦。啊放你一马啦。咁样。好啦，但係到底啊 ,Edward 咁样做，即係啊 ,Edward 娶呢个女人返嚟。啊呢、這个Elizabeth Woodville 返嚟。咁啊历来呢就有唔同嘅讲法，点解佢要咁样做，不惜激嬲 ,King Maker 都要咁做呢。咁啊，有几种讲法。第一个讲法就系话，佢真系一个情痴情种啊。咁啊，第二个讲法咧，就系话 Woodville 基本上系一个小人，佢只要自己个女靓，又知道 Edward 咸湿，所以暗中使使个女攀龙附凤啊。呢个系第二个讲法。 即系两母子一齐嚟啊，两母女一齐嚟啊。 Richard Woodville 啊。啊！佢点样去识 我做老豆？ 系诶，个老豆，个老豆系点？究竟呢个女人系点样？ 即系点样哄个女上？ 系啦，个女系点样识到个国王咧？就系、是、话说有一日啊，即系莎士比亚都咁讲噶啦，就系话呢个女人单拖走去见国阿 Edward Elizabeth， 单拖走去见佢，就同佢讲嗱，我个老公啊。即係佢前夫啦 ，John Gray 就戰死沙場，因為佢係幫過亨利六世，所以咧就俾人帝奪咗佢個仔，俾人帝奪咗承繼權。所以我懇請國王你放佢一馬，等佢能夠承翻佢老豆嘅地，唔好充公。咁啊，傳說就 Edward 其實對佢一見鍾情，啊，即係 Edward 可能平時玩得呢一個。叫咩啊？玩得啲少女多，突然间见到个人妻啊，贤良淑德嘅，咁啊心动，个变变地态，咁都唔奇。咁、啊、而第三个咧就系历史学家系咁睇嘅。OK， 如果以中国人嚟讲咧，都好似，就系佢系忌啊，佢系忌啊 Warwick， 佢决心要搞佢， 系 同佢就要。就要捧一个人出嚟同佢斗一番，咁第一梗系咸湿啦，睇见人哋个女啊，但系同时间佢亦都决心啊，即系既因为阿 Warwick 系 York 一族嘅首脑，真正嘅首脑，而你要对付 Warwick 就必须要用另一批人，就系、是、用 Lancaster 嘅余孽，但系 Lancaster 嘅余孽佢唔用得噶嘛，佢高层系唔用得噶嘛，佢就要用中层同埋下层嘅贵族去对付 Warwick， 但系无论点。两个的裂痕已经开始，亦都准而家 Edward 亦都慢慢揾办法砌佢。咁啊，究竟点样砌佢咧？砌啊 King Maker 啊，国王点样打低 King Maker 咧？我哋等阵翻嚟再讲啦。